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下落嚟播放嘅系社论。 社论 主持陈奕乾。 近日有杂志报道，有人喺旺角街头度见到三眼仔。三眼仔即系电影《Toy Story》。反斗奇兵里面的三眼仔，有三隻眼在块面上，自称是来自外太空的一隻玩具。杂志报道，图文并没有影到有一个绿色皮肤三隻眼的物体在旺角信和道买碟。图片上清楚影到三眼仔选购的碟是王浩信的信号网大碟。政府发言人声称，三眼仔在旺角街头出现会引起公众恐慌，已经促请有关部门立即采取应变措施。警视处表示，三眼仔不是一套电影，不关我事。卫生处表示，三眼仔好卫生，不关我事。情报处表示，三眼仔不是情报，不关我事。各部门都声称唔关自己事，俗称 社话。 多份报章杂志都发表文章评论时次事件。 平平日报社论指出， 三眼仔好得意啊，耶、yeah! ！ 东姑日报社论指出， 三眼仔大闹旺角，大家快啲企远啲啦，因为三眼仔系有三隻眼，望嘢系冇距离感噶。 英国 Beautiful 时报社论指出， 三眼仔在旺角出现是不是去顶好配眼镜啊？你知那里什么古灵精怪眼镜都有的啦，连一蛋谭咏麟都向那里配眼镜的。各个政府部门都射博，我陈奕乾认为，明明八号波都可以不打八号波，有个女人被个垃圾桶追九条街，差啲撞死。在基本法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问责制的官员是不是应该负上责任呢？至于三眼仔来讲，我陈奕乾其实自己都 OK 中意，即系几得意啊嘅都。而我亦都唔相信呢个世界上真系会有三。你是 我是三眼仔的 跟住落嚟是游戏节目 B 女凉粉特约之15、16。 你是不是熟木？今天上到来我们15、16的嘉宾全部都是我的好朋友来的。首先为你介绍有人民后师社论节目主持人加 part-time model, 陈奕乾。 Hello, 大家好，有什么嘉宾先今天跟我斗的？ 冇啦。 哇正喎、啊、咁。 有咩奖品先？ 今日胜出嘅朋友奖品包括即食面汤粉一斤，哈哈手提电话绳两条，女装泳裤半打，乒乓波一个，同埋精美锁匙扣一个，同埋一张抹个嘴嘅纸巾，总值系128元正。 奖品系咪好丰富下咧？好啦，程逸乾先生，嗌个口号先咧，15、16。 你阿嫲系食肉，你爸爸有 咩啊？ 一嚿肉。 好嘢，好嘢，好。第一条， 有个男人都有一 团肉， 团肉。 好啦， 我呢一度都有一嚿肉啊！ 风趣幽默，睇见。好， 系啊，系啊。 第一条啦， 系 俗语有谓。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 系， 请问啊，有边个想做辣痢嘅咧？ 咁冇得拣嘅咩？ 冇， 呢度唔系15、16咩？ 答啦！ 我哋等紧你，我有得拣啊，大佬。 冇啊，热身体啊！ 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系咪有头发嘅人只可以做辣痢啊？个答案？ 点解咧？ 你冇头发点做辣痢啊？起码要有头发先有辣痢啦，系嘛？ 啱咗， 真系啊！ 1000元， 哦，多谢。 好，第二条啦，你有冇见过斯琴高娃咧？ 冇。 咁你有冇听过斯琴高娃？ 听过。 请问啊，斯琴高娃系15系一种青蛙嚟嘅， 系 16系一种琴嚟嘅，15定16系蛙定系琴咧？斯琴高娃。 两个都唔系，系17斯琴高娃系一首诗。 哎呀，错 啊！ 斯琴高娃系一个人嚟噶。 搞错，你头先冇讲话系人。 好啦，第三条啦。 喂， 唔使围住我喺度。俗语有谓啊，上得山多终遇虎。请问啊，如果你真系见到老虎啊，你会点做呢？15系蛙，定系16？ 啊！ 嗱，15系蛙，16系啊。 五系蛙，16系啊，蛙啊， 系啦。如果上山见到老虎，你会蛙定系啊咧？ 上到山上面见到老虎，我会拣蛙，我会蛙，老虎咁咯，蛙。 哎呀，错啊，答案系16啊。 你搞错，点解唔蛙？老虎，你见过老虎未啊？见个老虎梗系话哇老虎啊咁啊，点会话呢？ 我冇紧呢，大佬。 点会系啊老虎啊咁嘅哇老虎啊咁嘅咧？点会啊老虎啊咁啊？ 因为你好嘢都唔会上山，只老虎等你好耐，一见到你就一嘢及落嚟噶啦。你冇时间讲哇，你只会话啊，然后死。 搞错啊！ 好，唔好搞错住啦，因为呢个时候咧，去到我哋终极一战啊，15、16睇你底牌啊！嗱，呢度咧有一张牌嘅， 系 咁其中一张咧就可以令你身家10倍噶啦， 嗯， 其余就咩都冇，咁你点拣咧？ 一咧， 一真系一， 系 真系一， 我唔我二， 二 都系二， 真系二， 不如3啦， 好开心，哇，系身家10倍啊，恭喜！恭喜你啊！你一可以将你手上面嘅奖金咧乘10倍嘅， 多谢。 即系1000元乘十啊， 系， 即系总共你攞到1000元嘅，恭喜晒！ 多谢，都好似有啲唔妥咁样，唔知点解。 好，恭喜晒对 嘅，唔系 对月官嘅讲句拜拜先， 唔系，拜拜， 拜拜。 转头翻嚟会有儿童节目《闪电传真 A》，千祈唔好行开啊！ 重读中五，升读中六， 贤良书院一定帮到你。 呢度啲先生好得噶，名师笔记唔使靠写记， 学费超平。旧年一早爆满，今年增至6间分校啦。 课外活动又啱玩，校服又吸引，最紧要有免费名师补习。 贤良书院耶！ Yeah! 交通局编号29002。 弟弟善良，哇，各位观众嚟啦喂，个姊妹睡大成，交到个胡须美人，三轮单车行钢线啦，哇！ 903深夜小儿歌剧团 Big Nose， 马戏龙内一团好戏，大锣大鼓，大摇大摆，反转马戏班， 全城 ID 人立即上881903.com 参加歌剧团搞作，刘德认为最有创意嘅马戏团项目，创意够抢眼就有机会踩入马戏团，独揽彩排风光。 年满15岁嘅男生女生申请成为 ID 人，就有机会现身拉阔大舞台。申请表可以881903.com 下载。 我想世界因我放大，903 ID 级 Manhattan ID 信用卡伴我同行。 喂，听过 P 女未啊？梗系听过啦 ，Pulit Figure 啊嘛，又靓又得意，大受 OL 同埋 Figure 迷欢迎噶。 葵芳新都会广场现正举行香港首个 Pulit 展览会，展出过百个唔同造型嘅 Pulit， 连模仿 Nana 同 Model 王嘅造型都有啊，其中15个仲系全球限量版添。 快啲去啦，我知个展览做到16号噶咋， 揸车去咪得咯，响新都会广场消费满200蚊，仲有免费泊车优惠，查询24296500。 我最爱唱陈奕迅的歌， K 歌之王是我， 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 跟住落嚟播放嘅系儿童节目《闪电传真 A》。 有天我实会遇埋你。 闪电，闪电，闪电，闪电传真 A。 又嚟到闪电传真 A 嘅时间啦，我系盖世佬 Lulu 姐姐，嚟到星期五，亦即系我哋小小冒险家一石二鸟三重四得嘅游戏环节时间啦。自问想挑战自己，有耐性，刻苦耐劳，样又靓，唱歌又好听，买嘢仲有折嘅话，就快啲 fax 个 B 字嚟闪电传真 A， 咁你就有机会成为一石二鸟三重或者四得噶啦。咁又因为四得嘅戏服系比较靓嘅关系，所以四得个位系抢手啲嘅，有成两个人争紧噶啦而家，所以系就快手啦。嚟到今日嘅一石二鸟三重四得啦，各位小小冒险家，你哋准备好未 ？Ready, I'm ready, ready。 好，逐个报名先啊！一石，你叫做咩名？ 我叫 Dango。 好啦，轮到二鸟。 My name is 陈日乾。 陈日乾，你参加过噶咯？ What? 又抽中你 ？What? No, I'm not 陈日乾， I'm 陈日乾。 陈日乾。 陈日乾。 陈日乾。 陈日乾。 Can you keep 咪陳奕迅咯 ？No， 你咪扮嘢喎喂 ！No， I'm come from Korea. Can you keep？ I'm Can you keep not Can you keep？ I can show you my ID， OK？ 是啦是啦啦。 I beg your pardon。 Can you keep？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m Can you keep？ I'm come from Korea. I'm Korean。 好，三重。 Yeah， I'm Korean。 我係三重， 我係三重。 唔係喎，我問你真名喎，小朋友。 我叫三重。 唔係，三重係你而家個藝名。而家姐姐問你真名，你出世紙寫個名。 我睇下先。我姓三，叫松三松， 系咪好啊？ 哎，好啦好啦，是但啦，一个一个玩嘢，好好诶，轮到四德啊，四德咧今日系唔会出现嘅，因为陈师奶咧今晚要整西岭鸭，所以借咗四德去用啊。 啊 好啦，而家正式开始，一石二鸟三重四德出发。今次我哋嚟到呢一个好惊险、好恐怖嘅骷髅岛。岛上面有好多骷髅骨头，包保吓破你哋个胆！一石二鸟三重四德，你哋嘅任务就系喺一大堆嘅骷髅骨头入面揾翻 operator 猴子出嚟。 好惊啊！姐姐啊，My name is Ken Yakin，我想问下猴子系点嘅样噶？ 系啦，我哋都冇见过佢，咁点搵佢出嚟？ 哦，佢好易认嘅咋，佢就同啲骷髅骨头一样样噶咯。好啦，一石二鸟三重四德， 好啊， 出发。 My name is Ken Yakin。 喂，一石，我好惊啊！ 唔使惊，No afraid。 I can see that people. I come from Korea. 是咩？你在 Korea 那里来的？ Korea 是咩嚟噶？ 你成日变声好恐怖啊！反而 是啊，我哋有两个人啊嘛。 系啦，哇，好恐怖啊，大佬！哇， 你哋系咪揾我啊？ 鬼啊！ 哎呀，鬼啊！ 你又知道我是鬼？其实我是 我知道啦，佢系骷髅骨头咁嘅样，佢即系猴子啦，搵到佢啦，系佢啦， 哇正啊，快啲捉佢啦喂， 咁我带佢哋翻去先。 哦， 到底一石二鸟三重四德，会唔会被困喺呢个骷髅岛上面呢？咦，我好似见到一石二鸟三重四德，佢哋翻紧嚟啦，佢哋手上面拎住咗啲嘢，唔知系咪搵到猴子啦？ 喂喂喂喂，姐姐 ，I find him, I find him, I find the blue quito。 喂，我哋揾到猴子啦 ，Miss blue quito。 姐姐，我哋揾到啦， 俾我睇下。吓，呢个唔系猴子嚟噶。 哎呀，你又认得佢唔系猴子？ 系啦， 佢梗系唔系猴子啦，佢都冇着 bathing ape， 同埋佢都冇影印版嘅软硬 pass。 吓，咁佢系边个啊？ 我是鬼啊！ My name is Ken Yachin. Okay. 大粒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和宝宝吃咖喱，而徐令肥姐吉吉笑，有我地，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谨记，我地里面舞台为你起，有我地，你的好知己，好分泌，乜都交给你，有节目实会遇埋你，今晚八点。和光仔讲嘢，而徐令肥姐急急请谨记，屋企里面舞台为你起。 喂，好。